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二手车当然要买靠谱的，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实惠，现场购车还有大礼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9月14日，河北省安全生产督导组到涿州，就本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和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副市长李庆明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督导。督导组听取了本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和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汇报，并通过抽查住建、执法、消防、交通等单位相关档案资料，详细了解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督导组对涿州市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9月13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及华侨城集团领导来涿考察，副市长李庆明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陪同考察。考察团先后来到涿州市博物馆、永济公园、六祖禅寺、三义宫等地，深入了解涿州的悠久历史和特色文化。考察团对市历史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李庆林指出，涿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五大文化交相辉映，民间艺术争奇斗艳，人文景观应接不暇，并希望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华侨城集团能够助力涿州做大做强全域旅游产业。为了全面排查涿州市粮食惩处企业安全隐患，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市内政策性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近日本市召开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动专题部署会。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切实履行部门行业监管职责，一直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存在问题与风险隐患以及具体业务指导工作，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各类粮食经营企业开展联合检查，切实排查企业储粮安全中存在的问题隐患。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可以承诺，不难过。